平壤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参加者大力展开中程的200天战斗，在7月30号完成了本工程中最庞大的建设项目——70层超高楼住宅构建。结果，共达数十栋的超高楼、高楼和多层住宅的构建工程，是仅在3个多月的短暂时间里就完成的。